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艺术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最吃功夫的就要算是学这个范畴了。演员不但要善于描摹各种人物，模仿各地方言，还要能仿学各种地方戏曲曲艺形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为朋友们介绍一段既要模仿方言又要学唱戏曲的相声，那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拿手作品《戏剧与方言》。相声《戏剧与方言》又名南腔北调，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创作演出的。当时啊，侯宝林正好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觉得自己身为一名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也应该为推广普通话做出实际贡献来。于是呢，就根据相声老艺人张杰尧编演过的相声小段《江苏二黄》《玉人入册》《上海二黄》以及传统相声《杂学唱》为素材，编演了《戏剧与方言》。侯宝林在创作《戏剧与方言》的时候，赋予了这段相声以新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他通过生动幽默的语言，诙谐细致的比较，绘声绘色的讲解，惟妙惟肖的学唱，逼真形象地表现了地方方言的不同特色，通过误会、打岔等艺术手法翻抖包袱，在欢笑声中潜移默化地宣传了汉语规范化及推广应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生动地表现了推广普通话的积极主题。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由侯宝林、郭启儒合作表演的《戏剧与方言》。 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怎么？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那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怎么？ 连一般人说话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哦，那说相声的呢？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哦。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是啊。 我们说的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哦。 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哎。 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对，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哦， 这是怎么回事？ 是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哦，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嗯，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就啰里啰嗦一大堆。 不是， 那不行。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啰嗦北京话 啊，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哦。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哎， 夜间都睡觉了。 嗯，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是，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哦，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哦， 嗯， 是啊。 嗯， 怎么说？ 怎么说？ 嗯， 比如说夜间了， 哎， 都睡觉了。 嗯， 忽然间那屋门一响， 哎， 这屋发觉了。 是， 哟呵， 哟呵。 啊，先来个感叹词。 嗯，你听着说，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哦，这一大套啊，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哦，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这位比他还啰嗦， 这位还关照他呢。 还要说什么？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嗯，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这够多少字了？ 300多字。 嗯，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是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哦，一句话用4个字。 哎， 啊，怎么说呢？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嗯， 这是谁呀？ 4个字， 回答也4个。 嗯， 是我，您呢？ 嗯，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哎，啊，这就省事多了。 您听这省事啊？ 啊， 还有比这省事的？ 哪儿的话？ 山东话。 啊，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嗯， 同时4句话。 是。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哎， 哦，怎么说呢？ 山东话。 嗯，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嗯， 这是谁？ 哎，3个字， 回答也3个。 嗯， 这是我。 哎， 向哪儿去？ 嗯， 向变水。 这个更省事了。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哪儿的话呀？ 上海话。 上海， 上海人说话啊。嗯，8个字就够了。 哦，2个字一句啊。 哎， 啊，那怎么说啊？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嗯， 三娘，我呀，三屁，三四。 这有点意思 啊。 那省事多喽。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河南话。 河南。 哎，河南人说话， 哦，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1个字一句。 哎， 那怎么说啊？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嗯， 谁？我抓鸟。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是啊，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的。 地方剧的一种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哎， 相声、单弦、京戏。 啊，京戏。 哎， 就带着地名了嘛。 是吗？ 嗯，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哦，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是，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主角是诸葛亮，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怎么说？ 把你做大胆的马祖我人生之事，三人这样吃富人，你叫你靠山金水安银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听茶饮，出空摘天难落吧。 嗯， 就这味儿， 北京味儿。 再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怎么味儿啊？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嗯， 我想三国，你上哪儿去了？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嗯，这就是山东话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啊？ 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哦，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嗯， 哎，我学毛素哪去了？毛素向哪个地墙去了？ 嗯， 毛素听令，马素过来啊，是 也这味儿。 叫你去镇守建业亭，你可敢去？ 嗯， 放下你学习了，不是镇守建业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抢。马素，我告诉你学。那个建平虽小，干系重大。建平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这像话吗？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要这么唱，这不叫京戏了。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有啊，关云长。 是。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啊，关公戏。 关公唱这个吹腔， 哎，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怎么唱？ 叫马童，你也忙把路啊引他，要他啊把爱走进了古城。 京字京韵，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对， 叫板也是这样 啊。 马童，抬刀备马， 有劲。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哦，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嗯， 啊，王掌柜上哪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采花吧。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那是啊， 一叫板。 嗯， 马托。 嗯， 开刀带马怎么一块去采花吧？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是吗？ 嗯， 各地的地方戏呀， 哎，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是，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 哎，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哦，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是啊， 它是语言关系。 对，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是吗？ 到上海， 啊， 有沪剧啊。 啊，上海本滩。 哎， 沪剧，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是吗？ 啊，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会唱 啊，您可以唱两句。 这唱两句 啊，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您唱两句。 哎，你们南方人听得懂 啊？对， 北方人听不懂 啊。您唱， 唱出这味儿。 嗯， 我与你是两个的，是非有不相逢。 嗯， 这什么词儿？这 我不知道。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对对，听不懂。 我去过上海。 哦。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是啊，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嗯， 慢慢学，哎，就行了。 哦，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是啊， 说话听到误会。 嗯，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嗯，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嗯， 那名词不一样啊。 刮脸， 刮脸他们叫修面。 啊，修面。 哎，刚上海我修米。 修米， 哎，修米就是刮脸。 嗯，洗头， 洗头啊。 嗯，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怎么？ 他们叫打头。 打头，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洗什么都叫打。 哎， 咱们洗洗手绢 叫打打卷头。 什么？ 打打卷头。 哦，打打卷头。 哎， 洗洗大褂 叫打打长衫。 哦，打打长衫。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哎，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嗯，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我怕他听不懂啊。 人家怎么样？ 乐我了。 你瞧瞧， 好汉能做无礼啊。 哦， 我说什么？要能做无礼，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怎么句话啊？ 我是让我坐下。 啊，坐下。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言语不同吗？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嗯，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是啊， 他在后边站着。 哦，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问什么？ 喏，能打一打好不啦？ 要打你。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可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嗯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他说什么？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通通打。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您怎么样？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嗯，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好了。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他说什么？ 打过了。 打过了。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说的是啊。 哎，不懂话吗？ 对，叫吃亏， 慢慢学就行了。 嗯， 你要不懂南方话越剧多好啊。你听不懂啊。 越剧是绍兴戏。 绍兴戏啊。 啊，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是啊。 哎，可是非得懂话。 哦，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越剧。 越剧啊。 啊， 唱出这味儿。 你唱两句。 铁火飞不跨日飞，飞到东来飞空气自动暖下土，一起离到别内。 哎， 这块儿真好听。 好听。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对喽。 还有一种弹词。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是啊。 哎， 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会唱。 那您唱两句。 我这儿唱 啊。 有人懂是吧？ 啊，也许有人懂啊， 北方人多。 是。嗯，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对。 嗯，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啊。什么故事？ 林冲发配 野猪林。 哎， 嗯，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哎，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是是，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哦，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哎，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哦，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哎，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那啥，这不是听报告呢？ 啊，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啊，没必要讨论， 没有必要讨论的。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上了啊！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林冲发配。 哎， 林冲刚一出东京。 哦。 第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无端受屈配苍城。 嗯。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这么四句。 哎， 嗯，您唱， 唱出来是这样。 嗯， 不对，是却配苍生，哈日后落平阳鸟色君，一别东京五十分。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嗯，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哎， 啊，南方人听着好。 对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好， 那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是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哎，别客气。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怎么样， 那你来唱 啊。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不行，今儿咱唱 啊。 嗯， 说我们唱啊很困难。 嗯， 我们是北京人呢。 是啊， 学这个苏州话， 哎， 难了。 哦，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用劲，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嗯， 吃力啊。 是啊，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哪句？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是， 可恨高俅用独谋。 嗯，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嗯，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是吗？ 唱出来得这个像。 怎么唱？ 可恨高俅。 哎，不是俅吗？ 不是俅。用独谋 啊， 不是谋。 是费劲。 家白手配苍猪， 招啊 不是猪， 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是喽 啊！ 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哎，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嗯， 也很费劲。 费劲，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啊， 那功夫大了 哦， 他得学北京话 啊，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哦，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上海话好听啊， 上海话 啊，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哦，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说话，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是吗？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哦，来了 啊，两个人碰到了。 嗯，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戏剧与方言。在这个节目中啊，侯宝林模拟了各地的方言，在分析比较的过程中学唱了北京的京剧、上海的沪剧和粤剧，以及苏州的弹词等各种戏曲曲艺形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不同地方方言的语言特色，说明了地方方言对地方戏曲和曲艺演唱的影响。整段相声对比强烈，在包袱的安排与设计方面做到了合理巧妙。比如段子一开始，侯宝林用北京、山东、上海、河南四个地方的方言表达同一件事儿，语言的繁简对比层层递进，步步紧缩，连锁的包袱自然生动又鲜明风趣，因而呢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侯宝林在逗哏时洋洋洒洒，大方自如，郭启儒的捧哏稳重老练，和谐严谨，使整段相声既有未足蕴厚的欣赏情绪，又有强烈动人的喜剧效果，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交织生辉。 下意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车开了一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弧形不能免俗的十四变生理，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

说说他是如何开始业余表演相声的。1951年4月，马季成为新华书店的一名营业员。在书店卖书的日子里，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曲艺书籍。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马季开始如饥似渴地抄写背诵起书本里那些相声文本。不仅如此啊，他还把将近1/3的工资都花在了听相声上。不光是学的东西越来越多，马季也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每逢周末，新华书店的工会都举办联欢活动，马季自然就成了联欢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身边的同事成了马季最早的忠实听众。在新华书店说相声渐渐有了些名气的马季，在1954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艺术转折点。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小段扎针，然后红酒再来告诉您。 相声都是一段一段的，哎，它没有上下两集。 上下两集那是电影呢， 是不是？ 是，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爱听。 你知什么原因不知道？ 这是什么道理啊？ 因为相声啊，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哎，对对对。 啊，人一天工作一天了啊，精神感觉到疲劳了，这时候你听一段相声啊，哎，马上这个精神就能恢复起来。 对身体健康还有帮助， 哎，所以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倒是， 不但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怎么样啊？ 而且是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 啊，您这话说的新鲜 啊！ 怎么这相声还属于医疗上的一部分呢？ 相声能够治病 啊？听相声能治病？ 你不懂不是、啊？根据巴甫洛夫学说， 是 治病啊，不单纯依靠医药和手术。 怎么样？ 还有很多的办法呢。 都有什么办法？ 你比如说组织疗法，体育疗法，睡眠疗法，将来发展成相声疗法。 嚯，相声疗法，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将要增加的是相声科。 哦，相声这一门也算一科。 哎，每医院呢派去2个相声演员， 干嘛？ 一边看病一边说相声啊，病人就好得快嘛。 哦，恢复得快。 哎， 这可不行啊。 啊， 我们相声演员太少了，不够分配的呀。 哦，你说演员少不够分配的， 怎么办呢？ 那可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干嘛？ 让他们学相声 啊？ 成立相声训练班嘛。 好吧， 啊， 合算让大夫们学相声。 哎，一块学相声。 那么我们这相声演员怎么样？ 你们学医。 哎， 啊， 这句话就不行了。 怎么？ 相声演员学医这可办不到。 怎么办不到？ 我们没有基础啊，这不行啊。 是谁不行？ 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行。 你不行啊？ 啊， 有行的呀。 谁行啊？ 我行。 你行？ 嗯、啊， 你懂得医学吗？ 这全懂的，医药学全懂。 医药学你全懂？ 哎， 药学你懂什么呀？ 药学懂得多了 啊。您说说。 啊，还得说说。 当然了， 益母膏， 药学， 万应定， 我 牛黄清心丸， 行了，你别说了。 人丹， 狗皮膏药，这都不怎么样。这个， 嗯， 你说的这个药啊，医院里人家不用。 医院里用。 我问你啊，西药你懂什么？ 西药我也懂啊。 啊，你懂什么？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啊。 啊， 那我也懂啊。 哦，你也懂。 阿司匹林就是感冒啊。 对呀、 啊。你要着凉冻着了， 啊， 吃两片发点汗，好了。 哦，吃两片。 哎， 多大分量？ 不知道， 那还行啊，这不懂分量还行啊？ 这您知道吗？ 药片上有字儿的呀。 哦， 0.3的你吃3片， 是 0.5的吃2片，阿司匹林的剂量是1瓦， 哎， 再不能多吃。那虽然不是毒药，你一块吃8斤活不了。 没听说过， 哎， 谁没事吃8斤8斤的吃？ 我懂嘛，药学。 医学你懂得什么呀？ 医学我主要是外科动手术。 哦，外科你行？ 哎，动手术。 外科动手术这麻烦，你行吗？ 行啊，给别人治不行，给你治行。 给我治？ 哎，你比如说你这儿长个疖子，长个疮 啊，这怎么？ 你甭找大夫了。 哦， 只要给我找来就行。 给你找来？ 哎，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嗯、 啊、 嗯，我不敢干。 嗯 啊，你这话听着多可怕呀！ 怎么了？ 我得豁得出去，我豁出死去让你给我治啊！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你怎么说我豁得出去？ 你得豁得出去疼。 哼，那你跟你说你这手术不怎么样啊？ 什么？ 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受痛苦啊。 哦，你说不知不觉啊？ 啊， 嗨，那不在大夫的手术好坏， 大夫什么呀？ 在于用药啊。 用药 实行麻醉嘛。 哦， 比如说吧，你这脑子坏了啊。 我脑子坏了 啊，这需要开刀， 怎么办呢？ 给你实行脑部麻醉。 脑部麻醉 一般的用 Comrade 啊麻醉。 哎，比如说你胸口坏了， 胸部坏了， 这需要开刀， 怎么样？ 用 Ether 搁着放，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哎，比如说你肚子又坏了， 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那这么一会儿我全坏了。 这么比如啊？ 哦，比方说， 哎， 肚子坏了， 肚子坏了需要开刀， 怎么？ 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 哎，比如说这长个疖子，长个疮， 这个地方 局部麻醉。 什么叫局部麻醉？ 就这一块儿。 一部分， 哎，就这地方执行麻醉。 哦， 一般的是用普卡因，给你打上两 cc 普卡因，嗯嗯，不疼了。 是， 拉开一个十字，把脏东西取出去。 嗯， 给你来点 Lefnor Gauze， 或者是来点 Sulfanilamide Pod， 行， 纱布药棉一擦，一礼拜好了。 行啊， 再不好给你注射。 哦，打针， 哎，打针，别害怕。我有把握，接这静脉 啊。 有把握 啊？行吗？ 行吗？ 好， 这么长针管 啊， 这么粗，里面装450瓦药水和市秤一斤。 哎，你先等会儿，走。这么憨针管，这么长针，多少瓦？ 450瓦。 好吧，450瓦打在人身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啊， 他我是人呢。 哦，你说人呢？ 啊， 那你误会了。 您这是？ 我是兽医。 不是。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板细毛，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1954年年初，北京市举行工人业余曲艺观摩汇演，马季代表出版印刷系统参赛，他表演的相声获得了一致好评，也因此呢被选拔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那次曲艺汇演中，马季选择的参赛作品是《都不怨我》。当时啊，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十分重视马季的演出，特意请来刘宝瑞、郭全宝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给马季进行辅导。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对于当时两位老师的辅导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虽然没有理论功底，但是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对相声这门艺术了然于胸，每个包袱应该怎样设置，一招一式应该怎样表演，经过他们的直播，我们的段子焕然一新，效果突出。通过刘宝瑞和郭全宝两位老师的辅导和马季自己的努力，都不怨我大获成功。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马季、王信增合说的《都不怨我》。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是怎么着？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可不是吗？ 近来工作挺忙吧？ 忙，今年比去年忙 啊，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啊，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怎么？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 哎， 绕铺没有？ 废话嘛，这不是。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是啊， 咱们同行了。 哦，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我接近定额。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啊， 那得数第一。 哦，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 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哦， 要不人家都说我 飞行快呀， 出错多。 哦，错儿多呀。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啊， 平均才十个错误。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平均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一天十个呀？ 啊，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就是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啊， 其实才一字之差。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啊。那陕西相声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啊，这更远了。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行行行，您这就够了。 这都不怨我呀。 怨谁呀？怨我。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啊？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他都不怨我呀。 还不怨你呢。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您这什么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最主要 啊，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什么书呢？ 西游记。 西游记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哦，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什么呀这是？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你这像话吗？ 后来我继续研究。 哦，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哦，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哦，真想出办法来了。 哎，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哪八个字？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我还不明白 具体的办法。 嗯， 你一个人不行啊。 啊，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四不行五， 五不行就六个了。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哦，小组会 啊， 大伙儿的意见呢？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啊，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哦， 讨论之后，大家伙儿都给我抬起来了， 祝贺你的成功。 要把我扔出去？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符合 啊， 往后分析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你听我跟你说 啊，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嗯，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析的时候马马虎虎，闭着眼一扔，得 应该三点多就接到了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心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这倒是，这倒是。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那谁不着急呀？ 这不是结了？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哦，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怎么回事啊？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啊，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哦，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啊，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哦，买件皮袄。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哦，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和那你的脑筋全用到吃上了。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啊。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你收到了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哦， 我住在四川营 啊，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哦，接到了。 我还挺高兴。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你和他近见着吃呢。 我赶紧去车站 啊，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还真新鲜， 都流黑汤了。 哦，多臭了！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啊。” 我说：“你甭打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碗坏了， 肉坏了不要紧呐。 啊， 我皮袄也脏了。 哦，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哎呀，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我差点没得气骨啊。 你至于的吗？ 我心里想了 啊，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啊，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啊，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哦，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我说同志们，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这句话刚说完 啊，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你呢？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不错，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对 我正说到这儿 啊，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有那么大声吗？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嘿，这巧哎。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啊，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啊，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嗯，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嗯，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啊，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是啊，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嗯，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对，得做深刻检讨。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啊！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谁呀？ 我。 你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王信增合说的相声《都不怨我》。马季的这个作品最终获得了1等奖，他也因为这次演出受到了当时到场指导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赞赏。侯先生当时高兴地问马季愿不愿意搞专业，马季心里十分乐意，但是嘴上却不敢说。不过就在2年以后，马季还是走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进入说唱团后的马季又是个什么样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继续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黄莺莺演唱的《起点》。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一次临睡之前，我总会想你一遍，每一次睁开双眼爱情。